亦如果对我所做的一切不满意的，可以搬出去。大哥， 你发生咩事啊？大哥咁燥嘅， 我为咗二哥带走今日件事咯。系啦，行啦，你文工文成点啊？ 一切好顺利啊 ，Miss Man 好好人噶，佢一啲都唔介意我入国锦化院，我对呢份工充满信心，我会做一个好好嘅社工，帮助啲有需要嘅人。 今日好咯，卒之都有人收留你啦，唔知几时我至有人收留。 你有大哥照住，使咩人收留啫？ 以前就系、是，而家就好难讲。 唔好咁样立志。近排大家心情都唔好，难免会有啲拗撬噶啦。虽然我哋同大哥谂法唔同，但系大家嘅出发点都系一样。正如佢话斋，我哋都冇睇到家门出事嘅嗰一刻，我哋嘅感受系唔同嘅。 家门嘅情绪到而家就系咁唔稳定，如果大哥再系咁坚持要佢上庭嘅，我真系唔敢谂个后果会系点。 到咗今日地步，谂都冇用噶。唯有等到天安排咯， 我都系咁话。 你真系似个离家出走嘅男人。 我暂时会翻嚟。嘉文而家好需要人照顾同埋关怀，希望时间可以医治佢心入边嘅伤口。 其实你大哥咁做都系锡嘉文嘅啫。你哋刻意咁避开佢，佢会好伤心噶。 我唔顾得咁多，而家我只系想嘉文好好咁养伤，唔好再受到任何骚扰同压力。佢已经够惨啦，仲要佢上庭面对嗰衰人，跟住俾人指指点点，佢以后仲点会有勇气企翻起身重新做人啊？ 我真系想提醒你，有时你做嘢。真系冇顾到其他人嘅感受啊！系啊，我决定重返舞台。 重返舞台？ 嗯。 你嘅健康？ 冇咩问题啊，一切正常。 系咧。最近见唔见云陀陀或者系身后之色痛咁啊？ 有 啊。哦，喂。唔好讲笑啦，我系认真噶。重返舞台，你可能会死，冇嘢系比生命更加重要嘅。你咪应该再考虑清楚呢？ 我考虑得好清楚。刘伟，你睇下鱼缸里边啲金鱼，佢哋游嚟游去，几开心几自在。但系如果佢哋跳咗出嚟，佢哋就会死啊！舞台就是我的鱼缸，离开了舞台我一样会死。 你这样我真的没说话好说。当然身为你的好朋友，我不希望你有事。 虽然说女人最终要结婚生仔，但对我来说这件事太遥远，有些事我还不到事，不过我自己的命运是可以控制在我自己手上。 如果你认为这样最开心的，我支持你。 多谢。正式上映那天，我希望可以见到你。 预早点通知我，我一定会去捧场。 我会 同你出去吃些东西。 你咪赶住走嘅咩？ 嘉文有立旗抵住啊嘛。 好啊，你知唔知啊？平时都系我主动约你嘅，今次系第一次主动约我。 系咩？其实边个约边个咁重要咩？ 对你嚟讲可能冇乜嘢，但系对我嚟讲几重要噶。不如行啦。 嘉文最近怎样？ 情绪又稳定了很多，都肯吃饭的东西。 不过仲系唔多讲嘢，连出门口嘅勇气都冇。 佢喺尾匿埋唔系办法噶，佢要翻学噶嘛。 好彩佢啱啱考完试，立伟系同校方倾过噶啦，佢哋都体谅嘉文嘅处境，等佢好翻啲重返校园。 哦，叔叔啊，我系咪做错咗咧？ 都唔可以话你做错嘅，你想帮嘉文攞翻个公道，想佢抬翻起头做人，但系你忽略咗，佢系个入世未深嘅大学生，要佢上庭，好可能会弄巧反拙。其实佢而家需要嘅系一个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 嗯，俾佢同心理医生倾下偈，对佢有好大嘅帮助噶。 心理医生佢都未必肯见啦。哦、啊，系咧，思恒而家咪喺辅导中心做嘢嘅。啊，你话思恒可唔可以帮到佢啊？ 思恒本身啊，当然帮唔到佢啦。不过专业嘅辅导员就可以帮到佢。 哦，啊，叔叔啊， 嗯、 你有冇睇报纸啊？我系指旅游协会举办嘅马拉松赛咧。 有，做咩？ 我决定报名参加。 你参加？喂，你只脚伤过嘅、哦。得咩？ 唔试过啊，又点知道自己得唔得啫？跌低咗，一定要靠自己爬翻起身嘅，冇人可以帮到你。 你系想用自己嚟激励嘉文重新振作？ 嗯，希望今次可以帮到佢啊。 喂，医生唔系同你讲过，今后唔可以做啲剧烈嘅运动嘅咩？如果再伤到旧患，可能会跛嘅喎。 我唔理得咁多噶啦。只要嘉文企得翻起身，跛咗都值得嘅。 咁又何苦呢？不如谂个第二个办法啦。 冇办法噶，放心啦，我未必有事嘅。 真系想同你倾下偈，唔使见面噶。 倾偈啫嘛，你咪好似以前咁，当识到个新朋友，大家倾下偈咁咯。 我都唔识佢，无啦啦同一个山本人倾偈，山唔识七，冇咩好讲。 未必嘅，唔同人倾过，又点知冇嘢讲呢？ Miss Mun 是个专业的辅导员，可能你跟他倾过偈之后，个心会舒服啲咧。嗯， 唔好考虑啦，倾一次咁多先啦，啱 key 嘅再继续咯。行啊 ，call Miss Mun。 嗯。 喂，阳光辅导中心。 Miss Mun 啊，思恒啊。 啊。 我而家打个电话俾你同嘉文倾啊。 好啊。 嘉文啊。你同 Miss Mun 慢慢倾啊，有咩心里边嘅说话想讲嘅，就即管同佢讲啊，佢可以帮到你噶。我哋出去先啦。嗯。 喂，系咪嘉文啊？ 系啊 ，Miss Mun， 你好惊我啊？我同你都系一样，人一个啫，唔使惊噶。嗱，其实咧。每个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都一定有自己的故事，故事里面一定有开心和不开心。我也有一个曾经开心亦都不开心的故事，你想不想听？ 你说吧。 嗯，我是一个独生女来的，爹地妈咪很疼我的，再加上环境又不错，自然我就变成温室里面的小花了。由细到大我都很依赖人，还好听话添，从来都没逆过爹地妈咪的意思的。遇到他并不是我人生的转捩点，因为他都好像我爹地妈咪一样，这么疼我，这么爱我。 阿天对我真系好，俾亲我嘅都系最好嘅嘢。最难得嘅系，连爹哋妈咪都好喜欢佢。点知有一日，我嘅佢发生咗意外。佢被迫离开自己喜欢嘅工作岗位，当时他好消极，好颓废。我鼓励佢，仲愿意喺呢个时候同佢结婚，组织我哋嘅二人世界。我谂得太完美啦。有一日，佢话我知，佢要照顾啲亲人，我竟唔介意，因为我觉得佢破坏咗我的完美，加上爹哋妈咪怕我同人相处会受尽委屈，不停咁提醒我，我开始觉得惊，就为咗咁少嘅事，我同佢分手。其实我哋都好鍾意对方，但因为我嘅唔成熟，令我失去曾经拥有嘅幸福。离开咗佢，只系我人生嘅转折点，冇咗欢笑，冇咗希望，就好似行尸走肉咁，任由爹哋妈咪摆布。我跟住爹哋妈咪移民去外国，就要同人相提。只要爹哋妈咪中意，我乜都冇所谓。其实点会乜都冇所谓啊？后来。我竟然有勇气逃婚，令到爹哋妈咪冇晒面，要同我脱离关系。之后我就翻咗嚟，经过呢件事，我终于体会到佢对我系几咁重要，但我冇勇气揾翻佢。人真系要经历过一啲嘢，先至会成长。才会珍惜身边的一切。现在我学会了独立，学会了关心人，帮助人。虽然我故事比不上有不幸遭遇，但事情发生了，你在捐牛角尖都无补于事的。只要你看开一点，不开心的事始终会成为过去。好像我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积极的工作，帮到啲有需要嘅人，咁我就会好开心噶啦。我揾到我人生目标啦。只要你唔放弃自己，你都一定会揾到嘅。 多谢你，我突然间好想同你倾偈。 真系， 不如我就讲个故事你听啦。 好啊。 开着部电视啦！ 今次嘅马拉松赛，你哋有眼福啦！当年嘅汤杯选手陈立俊都有份参与呢一场赛事。 大哥， 据我所知，佢系脚伤先被逼退出汤杯嘅。但系今日佢竟然出现喺呢一处，令到在场嘅人都惊喜万分。相信大家都好想知道呢个原因系嘛？田生，你可唔可以讲俾我哋知啊？ 我净系想讲一句，跌低咗，无论几痛都好，最紧要识得爬翻起身。 大哥，加油，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 加油！大哥只脚有啲唔妥啊！ 立俊啊，唔好死定啦！大哥，加埋一定会知道你心意噶。大哥，我陪你走。 乜你手脚咁慢噶？快啲嚟帮手啦！ 啲汤热噶，落到点算好咧？ 咪系洗人唔洗盘，咪鬼理佢啫。帮我手攞啲碗筷出去。 嗯，好啊，大哥，我搞掂啦，你搞掂未啊？ 早就掂啦，配合你啫嘛。 子乔，扮嘢都揾啲新盘噶啦，唔好忘记啊！我同嘉文都系你哋啊，分子嚟噶。咩啫？ 城市家族嘅泥牌作风边有得改噶？ 唔系傻噶你， 就唔快啲埋位，新鲜滚而嚟嘅蛋糕出炉啦！ 仲有台上啲餸菜系你最中意食嘅， 嘉文欢迎你翻嚟， 好感动啊！ 感动就食多啲咯，食肥佢啊嘛！ 咩啊？我宁愿饱死，我都唔要肥死啊！ 哦，嘉文终于回魂咯， 大个利是啊你，乱噏乜嘢？ 我即系话嘉文正常翻，爱靓啊！ 喂，小心啲讲嘢啦，崩口人就崩口碗啊！ 我冇事噶啦，你嚟讲说话唔使咁避忌噶，真系好多谢 Miss Man， 日日都打电话嚟陪我倾偈。我唔会再睇唔起自己噶啦，大哥讲过啦嘛，跌低咗，无论几痛咧，都要爬翻起身噶，我一定会努力嘅。 咁系 Miss Man 嘅功劳定系大哥嘅功劳啊？ 系你哋全部人嘅功劳。 咁搞得顺意啲。喂，其实真系要揾日亲自多谢 Miss Man 喎。 唔使啦啩？ 要嘅咩唔使啫 ？Miss Man 啊，仲好有大哥嘅心添啊，佢叫我问候你只脚啊。 嗱，你睇下。人家几有人情味啊，三唔识七都咁关心我，搵日一定要亲自上门多谢佢先得。 喂，思恒，如果 Miss Man 仲未有男朋友嘅，叫佢不妨考虑一情立尽啦。 啊，叔叔你又讲咗边啊？我而家好阻住你咩？ 喂，系时候搵翻个噶啦，仲等咩啫？人哋可能生到成兜噶啦。 诶，叔叔话讲得啱啊。诶，行啦。你讲起 Miss Man 丑唔丑样噶？ 哇，点解你唔问人靓唔靓嘅啫？我乜都唔知，净系知道 Miss Man 未必肯见你。 点解啊？ 唔知啊，假咗咪上树咯。 喂，噏咩啊你？正经啲啦，我大佬嘅终身幸福嚟噶。 食得未啊？啲嘢摊冻晒啦。 啊，食啦食啦食啦吓。哦。我听电话先。喂，我系。吓、啊！我真系赶翻嚟， 咩事啊？ 咩事啊？系咯，我遇出一事，我要赶翻医院。你仔听到出边好危险噶，快啲翻入嚟啊！ 你唔好行过嚟啊！你真系冇意义，话你知啊，你系最后见到我嘅人。 唔好咁傻啊！ 我的演技逼真嘛， 你就是那个啱入院的舞蹈明星。 嗯，刘慧，你看鱼缸里面的金鱼，他们游来游去挺开心挺自在，但如果他们跳了出来，他们就会死。 对不住，我们已经做了人事，他刚刚过了身，这张字条我们在他衫里好像找到的。 立伟，在这个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在你面前就不可以说我爱你。